北京移动提示您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硝烟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，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。 追剧看赛事就用中国移动咪咕视频，冬季奥运会、北京冬奥会等热门赛事强势集结，4K 超高清真直播，多屏同看，5G 云互动，超多玩法，全新体验，快来咪咕视频，开启云上观赛新纪元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今天你们面对的是号称欧洲之王的西班牙队，我们就是要在家门口挑战他。 2020年元宵佳节，全国上下正与新冠肺炎疫情抗争之际，在7000多公里外的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，中国女篮马上要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篮资格赛迎战西班牙队。更衣室里，中国队的心理教练黄晶将队员聚集在一起。 有没有人有勇气？ 有。 有没有决心？ 有。 我们是谁？ 中国女篮， 中国 女篮，中国 力量， 中国 力量，中国。 中国女篮即将面对的对手，里约奥运会亚军西班牙队，世界排名高居第三，是上一届欧锦赛冠军。近年来两队交手成绩，中国女篮一直处于下风。面对欧洲女王，中国女篮毫无惧色。 不错，邵婷这边又造了对手一次犯规，帕劳。险些失误啊！中国队 尽管经验老道的西班牙队最后关头一度反超比分，但队长邵婷在最后时刻连得三分。 幸亏邵婷啊，眼疾手快。看邵婷第一罚命中，第二罚没有中，中国队要注意退防，退防。 全队在最后一防众志成城， 没上进，还没打进，比赛结束了。中国女篮赢了，中国女篮以64-62最终战胜了世界劲旅西班牙队，我们可以去东京了。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历史时刻，中国女篮激励和感动了无数国人， 大家都非常的拼，充分展现了我们中国女篮的精神。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能够感染更多的国内的球迷，包括人们能够在疫情面前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去战胜一切困难，没有困难能打倒我们中国人。 53岁的许利民在2017年3月接手球队，之前女篮在里约奥运会位列第10。在艰苦备战当中，她给予年轻队员更多机会。李月汝、韩旭、李媛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进入大众视野。新崛起的年轻一代很快展现出了无限活力和可能。 我们一直咬住没有放弃，这个中国女篮的精神是在这些年磨练，是在大家一直在坚持的最宝贵的财富。 这是中国女篮历史上第9次进入奥运会。1984年，中国女篮首度亮相奥运会，就在主教练杨伯庸的带领下拿到铜牌。最好成绩是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亚军。当时由郑海霞、柳青、丛学弟、李昕等名将组成的球队一路高歌猛进，打入决赛，最终不敌当时的独联体队获得亚军。除了2000年，中国女篮没有缺席过奥运会。东京奥运会小组赛，中国女篮将和澳大利亚、波多黎各和比利时同在 C 组。7月27号，中国女篮将会对阵小组赛的首个对手波多黎各队。 将来这次中国女篮能够走向世界，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，为中国篮球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，我们这一代人能够为中国篮球写上浓重的一笔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， 我是主持人宋阳，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，3次百公里越野赛，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，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。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，在1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，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。训练30天后，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。超级体验团，更多体验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。 嘿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超体加速日记，我是宋阳啊。今天到了我第4次的训练时间，就说开这个日记啊。